渴望着 酒干杯啊，朋友。左右，忽然间再也忍不住泪流，干杯啊朋友，干杯朋友，干杯朋友。 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茫茫。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万一惧怕那天空一点点亮。每一次希望，每一次失望又怎样？就像那交替的双脚踩，会让我依然在路上。 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

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使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纵然使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是太昂贵的誓言，我不

说起伪科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圈里父母的伪科学隔三差五就会发给你一个链接，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其实也不止长辈，就是很多年轻的同事也会对有些伪科学深信不疑。那么你在生活中都遇到哪些曾经让你深信不疑的伪科学吗？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账号，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你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你的留言我都看得到。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相信你自己，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忆。这个世界很无情，谢谢你说一声爱你，我很想听。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